只看那创造的模样，开始一座一座城堡，吃人不懂幻想，不善于掩盖而已捏造的假象，为了功夫却得为了证明自己。